然后危险状飞连威尼带来黑尼新闻。首相德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指出，我国至少有十家泰公司正研究在印尼新首都努山塔拉投资泰险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目前本岛有九家泰公司同沙拉一二家公司正在研究同审查有关投资。同时以司马普正研究调高对失业石料个人资料为规则的罚款上限。副部长庄央权指出，这是因为目前根据202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例的罚款上限太大，同受罚下的罪行并不相称。九电教育部长达到斯里穆罕默卡利诺丁指出，泰学同司马金融科技行业参与者的合作，将年栽培更多国家需要的网络安全专家。其中我国建设需要更多的网络安全专家，这是因为国内司马科技的运用逐渐提升，并且我国也在面对网络攻击威胁的风险。年历之日，部长 V. Sivakumar 促请行民执行安全护照计划的雇主同业者努力执行这项计划，以减少职场意外。邀请国职业安全同卫生机构在2000年推介的职场安全护照计划，目的是提高员工对职场安全同卫生的觉醒。部长讲，人力资源部目前无强制执行这项计划，但鼓励雇主同业者按样做。副首相达德斯里法迪拉约苏表示，马来西亚的建业是要重新审视同重新发明生产，以减少不断变化的市场，同贸易与供应链格局。也是中资企业人产业铺装的法迪拉表示，我国需要通过增加本地专才，采纳工业革命四点零技术，以及提高产品质量同标准来应对挑战。配合开斋节的到来，亚航在4月19号到30号以固定票价提供62趟额外航班前往沙巴同沙拉越。交通部长陆秋福指出，从吉隆坡发展去新山、飞往古晋、石母、棉都路同米利的单程票价是199人民币，而从吉隆坡到阿比切豆腐以及新山到阿比的单程票价是249人民币。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科曼指出，截至目前为止，该铺已经关闭127个非法垃圾场。结果该铺方案根据2007年固体废物同公共清洁管理法，在吉达、伯利斯、彭亨、圣米兰、马六甲、尤富同联邦切克奇吉隆坡铲除100个非法垃圾土埋场。社会非必须得到一毛如丁医生表示，社会非不是要为变成世界意外天空的主意识极行不善的世界意识分别是斯伯朗扎亚、苏艾阿切、巴丹和德洛巴行。内政部长达到斯里塞夫丁证实，该部门已隔天豁免母童准数1966年沙团法令第13页 C 至 C 条文，批准母童代表大会通过党主席及苏里主席者拨开放签成的附加同意。内政部已经参考母童党章及有关附加同意规定，并根据同意法令第70条文给予豁免。根据《德新社》报道，印尼当地官员帕利姆李姆麦德表示，印尼纳土纳群岛在前半夜太以后发生突变。以上 RTM 黑二新闻由陈凯贤编辑。